初太多事，即使可以再活过，到头来光阴可会过得轻易？人生不止那几年，总会有快乐好事。假使可以，我愿意。结局是望回剧情大笑一次。这日那日都是昨日，再难遇上。那就这样亲面前梦，仍未大伤。即使可以再活过，到头来光阴可会过得轻易？人生方失意之时，经过了也是好事。假使可以，我愿意到未来望回旧时大笑一次。这日那日都是昨日，再难遇上。那就这样亲面前梦，仍未大伤。 要为明日唱，一生假设是阙歌。